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净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帮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改观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早年间这北京城里有几块地方是比较热闹的，您比如前门、积水潭这俩地方咱就不用多说了。前面节目介绍过，无论是大门脸还是小店铺，多的根本数不过来，买卖基本上是以老百姓日常用品为主，吃穿用戴它全有。不过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，还有一个地方也挺热闹。和这两个地方有点区别的是，人家那里文化气息比较浓厚。哪儿啊？琉璃厂。在那儿做买卖的大多数都是卖古董字画卖书的，所以一般到这儿溜的主都是一些文人墨客居多。琉璃厂还被他们称为神游之所。不过话说到这儿，问题来了，前门积水潭那是因为守着渡口或者是进城的必经之路，才慢慢的演变成了繁华商业区。那这琉璃厂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？聚集在这里的老字号也不少，想必那些传奇的故事也很多。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，时过境迁，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，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，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、长袍马褂，还有那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故地重游老北京第5集。据一些史料相关文献记载，这个琉璃厂早在辽代的时候叫海王村，元代定都北京以后就在这儿开设了窑厂，专门负责烧制那些琉璃瓦。元明清三个朝代，北京城里那些道观寺庙或者是朝廷御用的琉璃瓦全都从这儿出产。后来官窑的厂址迁走了，可是这琉璃厂的名字却落了下来。明清两朝的时候，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们，除了一部分聚集在前门以外，琉璃厂就成了他们的第二根据地了。有了这些文化人，周边的一些古玩字画、金石篆刻、书画装裱、文房四宝这样的店铺就全都起来了。琉璃厂这个地方离天子脚下也不远，其实不光是这些学生爱往这儿凑， 就连那些有钱有学问的大家都爱往这儿来。那会儿有钱人的生活可讲究，不光是看您身上的穿着打扮，您家里头摆的得是古董，挂的得是大师字画，甚至是手里把玩的玩意儿都得是上品的好东西，这让外人一瞧才能算是有品位上档次。有钱人爱往琉璃厂跑，都是因为这儿的店铺能淘换的好东西，而且档次也高。咱就拿这古玩店来说吧，那会儿在文人的嘴里，这古玩又叫文玩，意思就是文人雅士把玩的物品。您可别小瞧这古玩，无论是早先还是现在，那可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。首先您得有钱，再有您得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才行。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大环境，琉璃厂给人的感觉就越来越有文化气息了。来这儿的人即便不买，随便在店铺里溜来溜去都是一种享受。像纪晓岚、鲁迅、齐白石、郭沫若、朱自清这样的大家，想当初也是琉璃厂的老主顾。照理说在这种文化街里，出名的店铺都是一些卖古玩字画的，不过和这些店铺比起来，倒是有一家老字号显得比较特殊，人家这买卖还跟文化不太沾边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咱们都喝过酸梅汤吧，人家这店铺就在琉璃厂里专卖酸梅汤而出名，叫信远斋。说到这儿您可能得琢磨了，来这儿的都是一些文人雅士，要不然就是学生，买个纸笔墨砚，看个古玩字画，那是兴趣和享受，怎么一个卖酸梅汤的还能在这地界出名呢？其实啊，他这字号能出名，还得说和纪晓岚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有一定的关系。乾隆年间，乾隆爷开馆，打算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纪晓岚就带着一大帮子翰林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忙活起来了。为了搜集素材，纪晓岚他们可是天天的往琉璃厂跑，干嘛来呢？看书啊！琉璃厂那会儿书多，甭管新的旧的，只要您下功夫找，一准能找到您想要的。编纂四库全书可不是个美差呀，这书一编就是十年，春夏秋冬纪晓岚他们基本都扎在琉璃厂忙。冬天的时候天冷，冷风吹得跟小刀子似的，他们一帮人就随便找一个旧书摊待着，再不成就支着火炉子取取暖，好歹能凑合过冬了。可是到了夏天，这罪可就受大了，那会儿没空调没风扇，三伏天您躲哪儿都跟闷挂似的。为了不耽误工作，这些人只能是喝点凉茶解解暑。当时在琉璃厂里有个衡水来的买卖人，姓肖，支了一个茶水摊，常年伺候这些在这看书逛街的人。自打纪晓岚他们进驻琉璃厂之后，这位肖老板就天天过来给这些官爷们送茶水。这天肖老板像往常一样又来到书摊给纪晓岚送茶水，有位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有意无意地搭了两句茬儿：“我说肖老板呐，您这儿也够辛苦的，每天过来送，说实话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哎呦，瞧这位爷说的，我这小本买卖还多亏您照应呢，不辛苦不辛苦。”两个人一边说着，这位大学士就打眼往旁边看了一眼，只见身边自己这帮同事全都四脖子汗流，也包括纪晓岚，于是扭脸就接着说：“我说肖掌柜的，你这除了茶水就没有别的了，你种类多点你也能多挣点钱呢。”“有爷，我哪见过世面呢，就知道茶水解暑，别的我也不会呀。”听完这话，这位大学士眼珠一转：“哎，这么着吧，你呀，等我几天功夫，我给你找个方子，你试试，没准啊比这茶水卖得好。”“哎呦，这位爷那感情好啊，我这儿啊先谢谢您了。” 肖掌柜的走了以后，也不知道这位官爷要给他找什么方子，心里头有一搭无一搭的，就没在意。谁想几天过后，这位差爷还真给他拿来了一个方子。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，时过境迁，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。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，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、长袍马褂，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五集。您想想，翰林院可是守在皇上身边的重要机构，吃的喝的即便没有皇上好，那也伺不了啊。这回这位大学士就是跑到宫里，特意从御厨那儿淘换了一个宫廷制作酸梅汤的秘方。这肖老板一接过方子，脸上都快乐开了花了，赶紧按照方子上写的回家研究去了。打那以后，这肖老板每天做买卖，开始卖酸梅汤了。冬天卖常温的，夏天这肖老板还特意买点冰块降温，卖冰镇酸梅汤。四库全书修了十年，肖老板的酸梅汤也跟着越卖越红火。周围开买卖的或者来这逛街的全都喜欢喝，别的不冲，就冲这宫廷秘制四个字就足够吸引人了。随着买卖越做越红火，早先的小摊也改成了店铺。肖老板还特意起了个字号叫信远斋。日子一久，除了酸梅汤以外，肖老板还增加了很多其他的品种，像什么蜜饯啊、果脯啊。信远斋一下成了琉璃厂的明星店铺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早年间的北京行业，无论您是干什么的，都会有一个行业祖师爷。刚才咱们也说了，这信远斋是以卖酸梅汤出的名儿。我这儿也给您说个题外话，您知道这酸梅汤的祖师爷是谁吗？这位祖师爷就是咱们都不陌生的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。话说到这儿，您可能得纳闷了，要说这珍珠翡翠白玉汤跟他有关系，那倒可以理解，可这酸梅汤怎么也跟他有关系呀？据说这酸梅汤就是朱元璋发明的。相传元朝末年，朱元璋是一个卖乌梅的小商贩，当他做买卖到了襄阳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湖北荆襄一带闹瘟疫，结果自己也被染上了，病倒在旅馆里。生病虽然难受，可是买卖不能不做呀。这天朱元璋到库房里拿乌梅，忽然间闻到一股乌梅的酸气，就感觉这精神突然好了。于是朱元璋灵机一动，便用乌梅搭配山楂甘草一起煮成酸梅汤天天喝。您还别说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瘟疫竟然好了。这回朱元璋算是知道了这酸梅汤可以治病，于是赶紧熬制，出门改卖酸梅汤了。后来朱元璋当上了皇上，别看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可是喝酸梅汤的习惯却没变过。虽然这只是一个民间的传说，不过要是用咱们现在的医学道理来解释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您瞧，这酸梅汤里主要原料之一就是甘草，在中医理论上，这可是清热解毒、缓解疼痛的。所以朱元璋当初得瘟疫的时候，每天喝酸梅汤正好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。在这之后，朱元璋经常领兵打仗，整天日理万机的，身体肯定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。而酸梅汤不仅能起到提神的作用，还能去除身体里的有害物质。朱元璋就把这酸梅汤当成了调理养生的饮品了。直到民国时期，好多专门制作销售酸梅汤的店铺都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。 进远斋靠卖酸梅汤名气越来越大，钱也越挣越多。道光年间，当家的萧老头已经是第二代传人了，和天天逛琉璃厂的文化人接触一多，这萧老头可就有了其他的打算。当家的萧老头成天和这些文人墨客打交道，心里头就开始琢磨了，虽说信远斋的生意不错，钱也没少挣，可是照这么发展下去，买卖做得再好，钱挣得再多，顶多也是个卖酸梅汤的。既然现在家里不缺钱了，那不如让这儿子好好念书，考个功名，以后要是能进宫当个官，那萧家可就不一样了。想到这儿，萧老头也没耽误，赶紧把儿子送去私塾。萧老头可是望子成龙啊，每天什么活都不让萧秉仪干，就在家里复习功课。可结果这萧秉仪连个乡试都没考过。看来这改换门庭进宫做官的盼头，萧老头算是不惦记了。既然你没这个命，那就好好的照顾家里生意吧。那会儿萧老头年岁也大了，就让儿子时不常的到信远斋照顾生意。您别瞧这萧秉仪八股文做的不怎么样，可是对于这些字画他倒是特别感兴趣，没事就和来信远斋的客人聊天。萧秉仪在当时可得算得上是有钱人家的公子了，既然喜欢字画，家里又有钱，所以只要是让他看上眼的字画，他全都往家买。日子一长，这萧家大院里头字画都快堆成小山了。萧秉仪这样，他老爹可就犯愁了，您不能功名考不上，家里买卖也不照看呢。于是就开始和儿子商量，我这岁数也大了，身体也不行了，您得多照看家里的生意。你看你现在没事到店里头，就是为了和那些文人聊天，也不学学做酸梅汤的方法，这哪行啊，我这怎么放心把生意交给你呀？萧秉仪一听老爸要打算把店铺交给自己，可就有点着急了。爹呀，做酸梅汤我是真不感兴趣，我喜欢那些字画，您不是也希望咱家能出个文化人吗？虽然我没考上功名，可是这也和学问沾边啊。您看我收藏了这么多，要不然我开个古玩字画店吧。被儿子这么一说，萧老头倒是觉得在琉璃厂字画店铺倒也算是个正经买卖，于是就同意了萧秉仪的建议。就这样阴差阳错的，信远斋的传人做起了字画生意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爷儿俩商量好了，萧老头继续干他的信远斋，这个买卖不能倒。而他儿子萧秉仪就在信远斋对面开了一个字画店铺，打算把那些经常来信远斋的客人都引到字画铺，争取借着信远斋的名号能干出点名堂来。萧老头还特意请了一位进士，提了一个论古斋藏画处的匾额。就这样，同治元年的时候，这家店铺算是开张了。萧秉仪虽然不是专门学古玩字画的，充其量也就算是个票友而已，不过这几年对这方面的学习，他这个票友也不是个棒槌，收藏在他店铺里的字画全都是上等极品，好多专门玩字画的行家都不得不佩服。再加上有信远斋的底子，所以萧秉仪这个论古斋还真没让他老爹失望，没几年的功夫就成了琉璃厂里规模最大最有名的字画店铺了。咱们都知道琉璃厂里荣宝斋算是数一数二的老字号，可萧秉仪的论古斋论名气和时间，比这荣宝斋可早出名几十年呢。光绪十六年的时候，萧秉仪和信远斋的萧老头全都不在了， 萧秉仪临去世以前就早早做了安排，让老大接管论古斋的营生，老二读书考取功名，老三接管信远斋，老四在老家务农，最小的儿子留在身边照看自己。在这之后，无论是信远斋还是论古斋，都被萧秉仪的后代打理得有模有样。信远斋一直沿袭着宫廷秘制酸梅汤的做法招揽顾客，论古斋也是收藏了不少珍贵字画，红极一时。直到进入民国时期，论古斋的传人由于能力有限，经验不足，再加上周边出现了一些实力雄厚的古玩店铺，竞争激烈，买卖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最后经营了80年的论古斋终于在1942年难以维持，关门倒闭了。和他相比，信远斋虽然也是历经了几起几落，但是一直坚持在琉璃厂里。虽然现如今饮料的品种越来越大，可信远斋的酸梅汤仍然是很多老北京的最爱。200多年过去了，这个宫廷秘制的酸梅汤还能让大家喜欢，可见它制作的手艺和甘甜的味道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谁把星光点？